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其實而家今天嘅中國大陸都係就係咁咯，哇咩乜乜乜公司啊，我費事同我賣廣告啦，係嘛？哇掂啊，呢個好掂啊，我就買佢嗰只股票啦咁。 係咯，都 係 咁， 都係咁啊， 歷史都係 repeat 又 repeat。 係啦，冇錯，冠名權啊嘛， 係 佢好多樓都有個冠名權。你譬如你租咗佢最頂嗰幾層最。最貴租幾幾層，嗰座樓就可以俾你用你個公司名啊！ 哇， 咁我哋頭先講到個世界去到戰後啦，五六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就突然之間有個 boom， 就係起呢啲玻璃幕牆大廈，就算石屎都好，都係四四方方、好方塊啊，好功能主導啊咁。 喂，嗱，唔好意思，我又查一查啦，就係話嗱。確實這個摩天大廈即係可以繼續講下去，但是剛才 Evan 也有提到的那個就是美國建築師、你講美國建築師其實我是認識一個就是 Frank Lloyd Wright、但 Frank Lloyd Wright 你一講起他我就不會想起摩天大廈，我就想起都很漂亮很漂亮的 house 的， 他有提出過 有的， 不過沒有起 到， 起到，其實他的方案呢就現在跟中環很像的， 是 就是那些摩天大廈呢就是一個群、然後那些摩天大廈之間就會有一些橋 哦，係咯，而家中環都係啦 ，exactly 江樂道， 係 咁樣。 同埋佢有一個方案咧，而家喺中東嗰、那個叫咩 ？Burj 杜拜塔， 係咯，杜拜塔， 直情就係佢當年係 咪叫 Million Mouse Building 啊嘛？就 係 One Mouse Building。 sorry， 喂，但係可唔可以講下佢即係佢設計佢啲屋咧？真的很賞心悅目的，只是看相都，雖然我未有機會去過啦。 Frank Lloyd Wright 他最 出名的。其實他是什麼時 候他是 postmodernist 的了、是不是算 是不是都是 modernist 是戰後的 美、 戰前還是戰後 戰前一路 戰前 戰前 是 戰前 一路戰後， 因為他很長命所以他就由 modernist跳到去 postmodern， 都有參與。咁佢最出名嘅就係 Guggenheim Museum 啦， 即係氹氹轉上去嘅入面啊。 咁或者喺美國嘅 house 嘅話，佢出名嘅就係 Ruby House 啦，同埋嗰個Falling Water 啦， 差距 Guggenheim Museum 係轉落嚟 嘅。哦哦，你係我頭先諗住 去 佢係， 然之後慢慢翻嚟，一路欣賞嘅，一路慢慢垂翻。 唔係你當然都可以向上行，辛苦啲。 咁但係其實佢個建築係有咩特色咧？係咪同現代建築之父有啲共通處啊？即係巴黎嗰個 點去？ 佢嗰個 佢個風格係點嘅？ 其實佢嗰個你如果睇佢個平面圖咧，佢嗰啲屋嗰啲平面圖咧，佢嗰啲分區係分得好清晰 的。哦， 佢係佢好難形容俾你聽，但係佢個 plan 係開得好靚。即係嗰個空間感，佢嗰個空間嗰個長闊比例，同隔離嗰啲空間嘅長闊比例，同嗰、那個譬如個廳隔離咧，就會有一啲有個酒吧或者點樣係一個 serve 佢嘅地方咧，嗰、那個關係咧係做得好靚、而佢嘅空間咧係好中意 交錯， 但係呢種交錯得嚟咧係好 skillful。你是唔覺唔覺就會行咗去第二個 space， 唔覺唔覺你又行咗去第三個 space，、即係呢個係佢好叻嘅地方嚟嘅。 係咪有少少好似我哋而家即係香港好少啦，但係好似康湖居都有嗰啲叫 staggered 咁樣啊，即係有少少半層半層咁有啲人啊， 可以咁樣講， 半層 可以咁講，係佢個 falling water 影子啦，個影子係 啦， 咁同埋佢又好彩嘅，佢啲 project 啲細好靚嘅， 係周圍個風景係好靚嘅，所以影出嚟更加靚。 譬如好似頭先我提過 Ruby House 咁咧，好長嘅間屋，你如果你揸車經過嘅話咧，係睇到好多一塊一塊嘅嘢咧，係互相層疊咁樣，係好 linear 嘅喺出邊。好，雖然間屋可能入到去都唔矮嘅，但係你會見到佢好扁咁樣。 成條街成個 block 咁長 嘅，係啦，即係又唔會嘥嘅啲空間最緊要，咁所以即係唔係大富豪。 同埋佢當時好多好有錢嘅客， 係啦，係啲大富豪嘅。 聽講話好多都係女人嚟嘅， 哇，好犀利！ 呢個我唔知，你點解會知嘅？ 係係咪你都有啲咁嘅經驗啫？ 你喺邊度讀唔知我喺美國好多呢啲。 好 ，sorry 啊，咁我哋講翻個摩天大廈個發展先。 嗱，咁我哋頭先講嘅啦，個城市一路去到五六十年代，因為基本上成個世界除了美國之外，基本上掃冧曬啦，已經。咁美國一枝獨秀啦，加上美國人做生意嘅頭腦啦， 係啦。 咁嗰啲摩天大廈、玻璃幕牆大廈，咁就周圍都係啦。咁但係整整下咧，我哋就呢個叫做 international style， 係， 因為美國人帶埋佢嘅生意，帶埋佢嘅文化，就輸出咗去咗世界好多地方啦。而歐洲戰後亦都需要重建啊嘛，咁譬如你今天去到柏林咧，其實柏林打仗之前係歐洲最靚嘅城市，拍得住巴黎嘅，但係打完仗就散曬啦， 散咗啦，炸到。 咁佢重建之後咧，就起翻曬啲就係美國模式。你見到啦，就一支支，所以你今天去到柏林咧，你會覺得好似冇咩睇， 冇特色，係啦， 同中環差唔多嘅。 係係， 你去到法蘭克福又係咁，你去到甚至中去到倫敦嘅City of London 某啲位都 係 CBD 啦，我哋叫做嚇， 嗰邊睇咯， 即係要去揾東德。 咁所以就叫咗呢個做 international style 啦。咁一路直至到去到七十年代嘅時候咧，就開始有人。就覺得喂 唔掂啦， 你真係搞到全世界都好似全球化統一曬個樣，度度都係一模一樣， 一個泡沫咁樣係嘛？係 啦， 好悶啫嚇。 咁咧就開始有人提出質疑， 嗯， 咁而呢種質疑咧就咁啱先就撞正一個叫做 postmodernism 啊，後現代啦， 後現代 係。 咁佢其實啲人叫後現代，因為佢喺現代之後 嘅 postmodern 啦。咁其實後現代咧就唔係淨係建築嘅，其實係成個文化界。 首先喺文學度先， 喺文學 度嘅， 喺文學度嘅咩叫後現代咧？就係其實嗱，舉個例，大家可能都睇過之前有個導演拍咗出戲，就係《羅密歐朱麗葉》啊，嗰個係邊個好出名？馬田史高西斯 啊，馬田史高西斯 係嘛？咁咧就係一出後現代嘅《羅密歐朱麗葉》嘅，係咁佢就係DiCaprio 做嘅。 嗯， 嗰陣時佢仲係好後生， 好後生， 好年輕。 哇！一開場嗰幾分鐘前，哇，頂唔順啊，淨想暈咁樣。 佢係拍響 LA 嘅黑幫槍戰嘅，就唔係講緊中世紀嘅意大利城市嘅咁樣。咁其實呢個就好反映後現代個文學嗰個 critique 嘅手法，就係佢會有一樣嘢，然之後咧，佢係寄生於呢一樣嘢，然之後佢就產生咗第二樣嘢，即係先有個 A， 然之後咧，佢係因為 in reaction to A 咧，佢就產生咗個 B， 咁但係咧，佢 B 咧，佢都有佢自己嘅獨特個性，於是乎咧，呢個 B 咧就係有佢自己嘅一啲嘅values 啦嚇，咁所以咧就你如果唔知有 A 嘅存在咧，你就咁獨立咁睇。B 咧，佢都有一啲 values 俾到你，但系你如果知道嘅時候咧，你就明白其實所有嘢都係對比嘅。OK， 所以後現代主義其中一樣嘢就係所有嘢都係相對嘅，冇話啱定錯，總之相對，樣嘢都係相對嘅。咁就同早一個年代，譬如 modernism 係大師，我係大師，我係咁就係咁啦。我覺得呢個世界應該係咁就咁，係好唔同嘅。咁佢係好相對的。咁所以咧就喺文學上呢個就好大啦，做到其實去到今天都仲好受佢影響，好多人嘅寫作都仲係我哋今天嘅俗語就叫抽水 哦，係嘛咁難聽， 有啲人就係 負面啊， 就係有一件嘢就用嗰件嘢抽咗水，就然之後就喺嗰個嘅基礎上面起第二樣嘢出嚟咁樣樣， 咁我哋所有嗰啲惡搞嗰啲咁都係 都係其實都係後現代嘅結果， 嗰啲叫咩二次創作啊？ Exactly， 二次創作啲全部都係後現代。 其實呢個好大嘅 argument 嚟嘅，即係我哋讀書嘅時候都成日都講話，即係有一啲講法就話你乜都唔好睇，自己諗出嚟。但是有些人就说你一定要参考一下人家那些东西，然后才想到你那件东西出来的。那哪样好呢？这样其实这个现在仍然是不停在argue。 那讲到后现代在建筑上呢，就有一班人开始觉得哇，你这个 international style 搞到周围都是玻璃幕牆大厦，不行， 闷死人。 那我们开始要寻根了，究竟建筑是什么呢？ 佢又突然之間又翻翻去古羅馬、古希臘啊，去翻嗰啲嘢嗰度， 中央圖書館啊嗰啲， 又講又中央圖書館又係你喎， 嗱你走唔甩啦，因為 又鬧， 起碼講一個字可以，咁佢又翻翻去啲古羅馬嗰度啦，咁但係咧佢又覺得喂，我而家已經係。焦緊頭啊，跳緊的士高，就七十年代啦，跳緊的士高啊嗰啲喎，我冇理由仲係做緊嗰啲喎。於是乎佢就攞一條羅馬柱，就變咗佢做一啲懶係現代嘅嘢，然之後咧就整到整色整水咁樣啦，總之就搞到係好現代，但係又個 reference 係古羅馬。咁呢個就係喺嗰個時期嘅建築就開始有一個咁嘅傾向。咁其中一个好出名嘅咧就系 Michael Graves 啦，系佢做嘅建筑系直情好似卡通片， 系佢 Disney 嗰啲 嘅，哦，而且佢真系帮 Disney 起 过啊，系啊， 咁所以你睇 Disney 嗰啲，就算喺 Disney 嘅罗马柱，佢都系有少少变咗形啊，肥啲啊， 古灵精怪 ，QT 啲啊，得意啲，就唔系嗰啲 classical proportion。咁即系呢个就系后现代主义对，即系响嗰个时代突然间爆出嚟啦。另外有一个好出名嘅就系 Philip Johnson 起咗一个 AT&T Tower。 是 他只拿了一个衣柜，一个衣柜，一个书柜，放大了500倍，起了变成了一条塔。 哇，这样。 那其实 玩嘢， 其实是很玩嘢的。但是你在那个 moment 呢，你又想想，又是好像刚才讲 Miss Sunday Row， 当你的城市全部都是立法会大厦，然后突然间有支玻璃幕上大厦就很酷的嘛。 错了，即是鄂立鸡群。 鄂立鸡群一样的。那你如果当整个城市都是玻璃幕上大厦，很闷，千人一面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支嘢是很搞嘢的话，那你又觉得他很酷的嘛。 是啊是啊。 Again,Philip Johnson 怎么样的呢？ 又是个高的样子， 又 是蒋介石 高的，又是圆眼镜的， 又是很瘦。好高，光光地头圆眼镜又想介石 的。Aaron 你都是要减减 肥。咁呢就仲有一个是我觉得一必须要提的呢，就是起嗰、那个专系讲 memory 嘅。 why memory? 是 一時性你的名字，我哋 Catholic architect， 唔係，就係、是、個點解我要提咧？就係、是、個 collective memory， 集體回憶， 集體回憶就係佢提出嚟嘅啦。 哇！ 喺嗰個 children cemetery 嗰個咧， 下一次講， 咁咧就係以集體回憶呢一個做一個出發點去睇建築，就話咩叫集體回憶咧？ 我即刻諗起美河流啦。 啊、我哋嘅集體回憶咧，就係、是、古典嘅希臘建築啦。我這個呢個咧就係、是、影響， 仲更加古老， 影響我哋，即係佢係歐洲人啦，係咁影響我哋嘅建築美學嘅審美標準。咁所以佢嘅建築咧就全部係個 proportion 啊，或者佢用嘅原料啊，都係一啲古典建築。但係佢又 咁同波沙有乜分別啫？ 波沙係直情係照得。一模一樣佢咧就係攞咗之後咧就搣咁個計啊，又少咁啲嘢啊，呢度簡化咗啊，嗰度又樣嘢都簡化啲，咁又有啲新嘢，突然間又飛條鋼鐵出嚟啊，咁即係咁嘅形式去做啦。咁其實呢一個 style 做咗冇耐咧，就發生呢、這個查理斯王子。 哦，好似1984啊，如果冇記錯，1984年。 咁嗰陣時1984年發生咩事咧？就係、是、喺英國 National Gallery。在 Trafalgar Square 那個達拉法加廣場， 我去倫敦都去的。 達拉法加廣場有一個很大的一個 睇畫展， 就是英國人很花落的叫 National Gallery 啦。咁咧就要起個 extension， 咁個 extension 咧就做一個設計的比賽啦。設計的比賽咧就邀請很多當時得令很出名的建築師去做。 嗱咁樣，因為咧我哋都要休息一陣啊。嗱、這個這個話題咧，我其實好有興趣嘅啊，即係所以更加要稍微詳細啲講。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啊，再繼續。 18年前，一場1年1月的暴風雪直卷大雪山，唔通蒼天故意俾機會我？等我可以踏上重生之路。我本来应该在雪山之巅， 为何会嚟到一个咁奇怪嘅地方咧？ 上次嗰三条鞭尸单嘢咧， 要喐噶嘛？ 系啦，要喐噶。 同我呢三个人，从而家开始，你咩都冇。 洗刷四百年不拔之冤。 一个 free 的平台，一早上网。有胆有声话，迷迷香港，无牌无挂。